就由三魔中诸善男子依然正心魔不变。咁啊，此下一段经文就系别名法相嘅第二法波啊，名为世，叫做世法俱虚，在世非有就非无，佢世前三音，即系受想，先时就系有。咁啊，人修止半力破咗前三音啊，名为叫做后无。咁啊，叫做似有系非无。嗱，咁啊，到到前三音灭咗，咁啊，行音就显现啦。咁啊，行音未曾破，但系无可见啊，名为叫做先无。咁啊，前三音破，先至得见行音，就名为叫做后有。咁啊，属于似无，就非是无。咁啊，由三摩中。诸善男子坚然正心，魔不得变，只系属于咧上文啊上阴尽嘅行相。咁啊，群生累本，观比丘称常扰动念，就系在呢个行阴中嚟用功。但系于行前中兼受想灭，嗱行阴未破，名为佢做于呢行前之中，就兼咧。受想三音已经是滅除，我说依这个行前之中兼即受想滅，他们相继的有无啊，依个即受想行四音之中，或继就为有，或继就为无，就名为他的相继。那么字体就相破，说有说无，那么所说就不定啊，自己违背自己之言，咁啊同体就互相破坏啊，属于咧系自相矛盾。咁啊，智人坠入死后俱非，就起颠倒论啦。咁啊，智人咧就堕落，现在俱非，死后俱非，佢就起如是嘅颠倒嘅谬论。个即受想中。就自有非有，前三音即受想，先见佢有，后来以止观力而消灭之，咁啊见非是系有咯，咁啊合埋咧就叫做见有系非是有，所以行天如来就观无就不无啊，嗱前嘅三音未破，咁啊不见行音。等于话前三音未破咧，行音就未曾显露，咁就叫做观无啊。嗱，前三音灭咗，行音得以显现，名为叫做不无，咁就叫做行千流内啊。观无系不无，第二次变话就穷尽音界，化俱非相，佢除得一如，就皆然死后。有相无相啊，佢话如是循环，咁啊穷尽呢个五音之界，法去不着，佢除得一言啊，即系除举一法，佢都系说死后有相无相啊，或者说有相，或者咧就说无相。佢话又计诸行四千和故，咁佢又计呢个行音之性。乃是天鹅，咁啊属于生灭啦。佢心法通悟，就有无俱非，虚实嘅失措啊，由佢当时嘅心发一种嘅邪谬之解，佢就唔通一切啊有无嘅俱非。所谓说有就非有啊，说无就非无，有与共无，虚与共实啦。无定标准，咁就名为叫做虚实啦，系失措。佢由此计度，就死后俱非啊！佢由此执着计度之故，咁佢死后咧就计一切俱非啊！即系观有系非有，观无系非无，现在如是啊，死后亦都如是，咁啊叫做死后俱非。咁啊后世就分无。 无可度过啊！那后世嘅积阴，因为未曾见啊，所以话昏蒙系无可预见。佢堕落外道就挖菩提经啊，佢就是执物第八外道立于阴中，死后驱飞，属于呢个心中嘅颠倒谬论。在游沙摩中，知善男子，坚然正心，魔不得变，只是属于咧跌离法相嘅第九波啊，名为叫做第七断灭。啊，咁乜嘢叫做七断灭呢？啊，第一就系人间，第二就系欲界，第三就系初禅啊，第四咧就系二禅，第五咧就三禅，第六咧四禅啊。第七呢就無色界，咁佢計此七處都皆歸斷滅，就屬於一種斷滅外道啊！所謂撥無因果，佢話遊沙摩中嘅諸善男子啊，係堅然正心，就魔不得變，呢就劫前咧係受陰雨盡之物。佢話窮僧累本就觀比丘稱。阳妖动摇，只就于呢个阴中用功。所谓于后的后无生计夺者，嗱第一个字就系指呢个行阴啊。咁啊对前嘅三阴咧，所以嘅说为后，即系五阴嘅次序啦。佢就识受想，咁啊先至到呢个行阴啊嘛。所以第一个后字咧，所指就系行阴。佢就排在咧色受想之后啊，咁就名为佢就后，系指呢个行音。嗱，咁啊第二个后字咧，就系指呢个行音增劣而上之中咧，属于其中嘅劣相。现在话无咧，就系话呢个行音嘅劣相啊，系不可得，因此就名为。就依后后无啊，而生起呢个计度。咁话世人进入就七片列论啊，嗰个如是呢个人所计嘅咧，佢堕落啊，依呢个七种断灭嘅谬论。佢就话计真灭嗱，佢依呢个人道中修行初咧，就系计呢个现在之身就归依断灭。咁啊，我身如是啊。咁啊，一切众生身皆如是。嗱，咁佢话者计身灭下边啊，应该仲有一句啊，就话计欲灭，即系计咧呢个欲界断灭。佢话欲就尽灭咧，嗱欲制淫欲。咁啊，欲尽个境界，即系正个初禅天。嗱，上文讲。佢话但能执身就不行淫欲啊，咁啊若行就若坐，想念虚无，外染不生就无留欲界，咁啊因为欲尽，先至得到进入初禅。现就话灭咗咧，就计呢个初禅，个亦系断灭啊。佢话苦尽灭，嗱苦尽就系指呢个二禅天，因为初禅。既无欲界嘅三苦八苦，但系个初初得到呢个初禅啊，佢常常个提心吊胆啊，佢保守患失，亦都系一件苦事。现在佢功用纯熟，正入圆，一切幽圆所不能逼啊，名为叫做苦尽。灭呢就系制呢个二。然咧系断灭，佢话话苦灭，就话极乐灭。嗱，极乐就系指呢个三禅天。咁啊，三界之中咧，三禅天咧系最乐啊。所谓欢喜就不惧，得无量乐。咁啊，灭咧佢就计个三禅天，亦系断灭啊。佢话话极乐灭。佢话直者灭啊，直者即系四禅天，咁佢正到三禅嘅天人啊，观三禅乐，但系乐非 蛇落啊，落坏就苦心，由自己唔生者苦啊，而落心亦都者，即上文所谓啦，苦落而心就趋而顿者，就名为佢哋蛇者。灭呢，佢就系制呢个四玄天啦，亦都系断灭，佢话化蛇落灭。嗱，咁啊以上呢，只系得六处啊。咁啊，現在文中所講咧，就係話七處嘅喎，所以始終咧，咁啊應該咧，仲有一句，佢話無色界，即係無或者界啊，呢個無色界咧，亦係斷滅啦。咁啊，合前個六種咧，就名為叫做七處斷滅，不然嘅話咧，就只係六處啊。就少咗第一句，以所謂同序七世嘅經文咧，就唔相符。咁話如是循環，同序七世就現前消滅啊！話呢個行者循環窮究，觀察呢個七世，即係呢次現在係皆是斷滅，因為一切有為法。都是依止行音而建立，他現在觀這個行音啊，這個滅相，今天既然觀行音的滅相，他們以為一切都是永滅啊，所以之相亦都是滅，他說如是循環，窮盡七世呢，現前是消滅，今滅這個無復呢，說滅了之後，無復更復。咁就變成咧係毀謗佛住，為人死後咧係隨業流轉啊！呢個係佛住嘅嗱，佛住一切人咧，如是因如果唔係死後斷業，死咗之後啊，係乘佢嘅業力咧，佢再流轉生死。咁啊，但係現在佢話滅已就無復啊，即係滅咗之後咧，無復啦係再生。咁就變成與佛所轉啦。人死咗之後，唔係斷滅，那係隨業流轉咧。嗰種理論就係相抵觸啊。所以話佢所計咧，係屬於呢個外道嘅斷滅之。咁啊，由此計作就死後斷滅。咁啊，墮落咧做呢個斷滅外道啊。既然他墮落做呢個斷滅外道咧，就與呢個菩提性咧係相反。佢話話菩提性，佢是一名啊第九外道立五音中，佢死後斷滅，佢心顛倒論啊！呢種咁嘅心魔，都話屬於邪見顛倒嘅謬論。佢由沙魔中就諸善男子，佢堅如正心，就魔不得變。此就別名法相的第十科，名叫做計啊五現涅槃，就是計五次現在，就是涅槃啊，屬於見取外道。所謂非果就計果啊，迷有漏天，作無為解，亦都以凡濫證。佢由三魔中，在呢個三魔禅定之中，個諸善男子。就是上文啊，響呢個受響呢個上音中咧，用功修善之行者，佢話堅形就正心啊，堅就係堅固，形咧就係情直啊，正心咧就話止觀，以故定位咧都係坤等前進啊，係不偏不倚，咁啊由是咧。就破盡呢個上陰煩惱，咁啊，在呢個上陰中所現嗰啲魔境咧，就冇法子啊，擾亂呢個修行人。佢話魔就不得變，咁啊，屬於咧係結前啊上陰之文。咁話窮生累本嗱，咁啊上陰滅，咁啊行陰嘅現前啊，咁啊現在佢窮而言之。去研究啊，呢、這個行音嘅生生滅滅咧，就係、是、為十類眾生嘅根本，咁就叫窮生嘅類本，就觀地幽清啊， 就说明这个行音，观就是观察，比这个行音幽清就是观察，比这个行音这个体相是幽清离世，它的上妖动员就说明这个行音，这个行音是为生生灭灭，为群动之余，那么叫做上妖动员，这就是起呢后面呢这个行音之文，他以后后的生计作者初一个后字就指这个行音，在于这个色就上三音之后，第二个后字呢就是指这个行音中这个字上这个字字，有者呢就计这个行音中字上是有，那么其实呢非真有啊，因为生了之后它都是拆罗变裂的，现在它执着为有，名为它叫颠倒变，那么自人的记忆五种呢就裂盘论，那么颠五种裂盘论呢，它挖欲界就为正转于，只就是计这个欲界呢为真正啊转生者是依涅盘，转苦为乐之处。那么何以欲界会如此呢？他说观其的缘，生爱无故啊，他就观这个欲界的这天人，他有五种神通，即是除了这个六尽通，他有其他的五种神通，那么叫做缘明。那么现在他见到这个欲界天的天人啊，他真有光明，他又有神通，所以心生这个恶慕啊，他就将这个欲界呢就为真正转生地依涅盘之处。他或以初时性无忧苦啊，始终这个忧字呢应当是读个苦字，即是痛苦这个苦字，就是说初时离开这个欲界之苦，那么无苦就即是乐，所以乐故他就计这个乐呢就为个涅盘。他或以二时就心无苦过，始终个苦字呢就应该作为一个忧字，他就得到这个初字，乃是初初而得，虽然冇咗呢个欲界粗苦啊，但系仍有呢个忧缘，佢要保守所得之定啊。所谓患得就患失，咁啊现在正到呢个意思，佢功用成熟，不患为失啊，所以心就无忧虑啦。因为无忧虑故，佢就作为涅槃。佢画以三善，直接以取故啊。嗱，三善就是欢喜不惧，是得无量乐，极其欢悦，极其随顺自在啊。所以佢就计为涅槃。佢画以四善，就苦乐二亡，不受轮回，生灭性故。嗱，因为四善天呢，所谓苦乐二心，就驱顺者。无有苦乐之心，那咁啊，既然无作啊，佢就当为系真常直列乐啊，所以佢计呢个四时，呢、这个不生灭性，不受轮回，佢就计为涅槃。咁啊，而至五处，本来都唔系涅槃啊，但系佢咧都计为，所以话佢啊，叫做咪有漏天。就作无为解啦，因为诸天的禅定啊，即其呢只是属烦恼，未曾断烦恼啊。咁如果真系断咗烦恼，佢就出三界见阿罗汉。咁啊，现实佢只系属住咗烦恼而未断啊，我哋叫佢做有漏天，因为嗰啲天福享尽咧。佢仍然会堕落嘅，所以佢就有漏天啦。咁啊，现在将呢个有漏天当作出世无为之解啊，咁啊极其系错误嘅，只就大慈悲咧系正正说出佢个过患。佢话五处安稳就为 正正於啊個如是循環，十五處究竟咁啊？呢個五處就係世上嘅欲界、畜緣、二時、三時、四時呢五處地方啦，係為呢個正正之所依。咁啊，佢如是循環啦，五處都究竟啊，係為呢個安穩殊勝啊、清淨嘅依止，都係屬於啦。一種啊外道嘅網計，今日由此計度十五現涅槃，佢由上文啊，佢執著計度各五處非是涅槃，而佢説為涅槃，因此就墮落外道啊，就話菩提正。佢話是則明物第十種啊外道立五音中，於呢個五音之中，佢話五現涅槃啊，五處非涅槃。而説為涅槃，就心顛倒論啦。呢啲完全咧，佢心中嘅邪見謬解啊，屬於心中嘅顛倒論調。我安啦，第十種時羅狂解，皆是行音用心交付的故然之誤。眾生幻迷，不自淺量，逢見前以迷為解，然登正大網已成墮無間獄。佢以等必须将如来意于我灭后全是没法，遍缘众生各了之而无令心魔自起心业，保持受缚消息邪见，教其身心开国真言，依无上道不遭之期，勿令心期得小为足，佢作大国王清净标子。咁啊，此一段经文呢，就明行音境嘅第三科名为佢就是结过劝善，就从阿难嗰位十种如来愿解，一直至到堕无间狱咧，就属于结过。从汝等必须将如来语于我哋有持念佛法，至到最后作大国王清净标子啊，就名为佢就劝善。咁啊，现在佛话阿难。咁啊，而是十種緣羅的狂解啊！呢十種乃係行音中，即係緣羅之中啊，一種狂妄之解啊！咁叫做狂解。咁啊，點解話叫做狂妄之解咧？佢計長就計短啊，計有就計無，計非有非無。咁啊，而是執著妄計咧，都係屬於狂解啊！咁啊，點解佢會發生如是個狂解咧？我話皆情音，係用心交付，就固然之誤啊！嗱，呢個誤咧係屬於邪誤啊，係邪解，就唔係正誤正解。因為行者啊，在呢個行音中用功，咁啊，佢以個止觀定位之力啊，咁啊，欲想攻破呢個行音煩惱。但是由于这个行音烦恼历劫以来，那么积集深厚啊，他亦都有力量呢，是反抗这个止观定位啊。好像我的发兵去捉贼，那么贼亦都有力量呢，反对他的观兵啊。那么就作以这个止观定位力，那么欲想破这个行音的烦恼，而历劫以来呢个行音烦恼习气啊，咁啊反而咧系攻呢个止观，咁啊在此啊一念互相嚟到交付之中，就现出呢以上总嘅境界。我话皆是行音用心之时，咁啊互相交攻啊，现出如是之境。佢话众生幻迷就不自浅量啊！嗱，此十种境纯粹系虚妄啊，属于心中嘅颠倒论调。可是众生幻迷唔知，不自浅量啊，佢唔知得呢啲境界呢系全是虚妄。佢话逢此现前，佢逢到呢种境界现前之时，佢哋以迷嘅为解啊！本来就是迷，他作为 呢個言性之解，佢就自然登升啦。佢話自己咧已經登到聖人嘅境界，所以有如斯境大言，咁就大妄已成啦。非如是者，佢設為咧如是境啦，咁啊叫做妄已成，日後就墮於六間地獄。咁啊，以上呢個説過，咁啊向下咧就勸示啦。佛話：汝等就必須將如來語啊！佛同阿難講，亦都同法會大眾講，佢話：汝等，你必定亦都好需要啊！將我佛呢上來過一番嘅説話，即係呢個行音夢功之時，所以呢十種境界啊，係徹底虛妄啊，乃係心中嘅魔障啊，係心中嘅顛倒謬論。徹底虛妄，唔能夠咧以法嚟到攬定啊！應該要用呢個止觀定慧之力，要破除呢種咁魔障。所以你哋應該要在我滅道之後，將我上嚟嗰一番嘅道理咧，要傳示於末法之中，騙啊呢個末世嘅眾生啊，各了之義。要了解明白咧呢种嘅道理，就唔好执着啊！都话无令心魔，就自起心业。咁啊，行音中所有嘅境界，属于心里边嘅魔障啊！咁啊，现在话无令啊，呢个心中嘅魔障自起呢个心业，即系等于话咧，掌音已破，在呢个行音中用功之时。嗰啲天魔就無法得成啊！但係無始集起心口，定中自起邪見，咁啊叫做心魔啦。所以佛祝大眾要將佛所説傳於個世，令修行者過了此意啊，於呢個禅定之中不起邪見，咁啊心魔不滅，就如是滅。個保持有故就消息邪見。教其身心就开国之意啊！保持受苦就你如是啊，将我上嚟所讲嘅说话，咁啊传示于呢个末世，咁啊保护以共咧系加持啊，咁啊末世嘅行者，使佢在呢个行音中用功之时，咁啊知得呢啲境界系心中嘅颠倒谬论啊！属于系心中嘅魔障，然后以呢个止观力量将佢咧系破灭，佢话消灭以共止息咧呢个种种心中嘅谬论邪见，佢就教其真心啊，就开国之义，教佢咧若真地若真，若觉悟觉了真而正义，即系观一切法而幻法。虚妄不实，凡有境界啊，都不生不弱啊，念念与呢个止观相应，无始烦恼不起，正无生忍，成就无上菩提道。佢就不高就知其，嗱知就系开知啊，嗱其咧就嗰条路咧系歪曲唔正直，即系话如果你响呢个行音中用功。只要一念妄心，颠倒邪见生啊，就已经咧嗰条路有开支啦。咁啊，嗰条路咧亦都系歪曲啦，唔系正直啦，等于话走错咗路。咁啊，如果佛问你将我上来嗰一番道理啊，咁啊传示于末世，使到末世修禅定者，在呢个行音中用功之时，能够打破。呢个心魔境界啊，咁啊从此不直，咁啊向呢个菩提之家，咁啊叫做不遭呢个知期，咁勿令心期就不少为足啊。因为即使破行音，尚有最后呢个微细色音烦恼仲未破啊，所以话咧就唔好在呢个时候呢、这个心。祈求一种啊，所谓得了当云满足， 就应该要突破这个行阴啊，种种的魔境要破尽这个行阴烦恼。那么进一步呢，最后这个微细色阴境界先至得以完全。他说作大国王的清净标志啊，那大国即是佛。咁呢个就清净标志呢，其一个识字嘅人，佢用口向住嘅月呢一指，咁啊令呢个唔识字嘅人，咁啊因为个手指所指个方向啊，佢就迎取呢个真月。嗱，咁啊月就譬如佛嘅言教啊，月就譬如妙觉明心，佛欲想众生，所谓因缘悟道啊，直教明心。就好似一个人因为个手一指希望呢个唔识嘅人，咁就因此见月。咁啊，若是行者能够无缘此经啊，能够宣扬呢个五十重阴魔嘅道理，就系、是、代佛行化，便是作大国王个清净标志啊。咁啊，阿难，比是男子修三摩提。行阴尽者，佢话诸世间性系幽圈扰动，同分心机，得足而得匪劣，沉世中扭，宝特伽罗酬业深密，感应缘绝。嗱，咁啊，此一段经文咧，就从上嘅第九卷，所谓《蝶灵经法》之上嘅第五科，名为叫做色阴境啊。啊！杂音烦恼尽啦，咁啊，积阴嘅境界得以显现，咁啊，当然又另外有一番嘅境界，咁啊，分为三科。现在初科系总是阴相，就系、是、一种开示。咁啊，最后呢、这个微细积阴嘅行相，咁啊，又分为四科。现在初科之前行阴尽相啊。他说阿难，比善男子就是这个修禅定的人，他修三摩提即是修十禅定，那么定位如容是止观坤等，他行阴尽者在这个行阴中用功，由于止观不已，不生计度，不被这个心魔所转，唔起呢个种种邪见谬论，咁啊就能将呢个行阴嘅十种境咧都破尽啦。咁啊行阴烦恼，咁啊亦都尽啦喎。佢话行阴尽者，佢话诸世间，嗱咁啊呢个诸世间咧就系、是、指呢个气世间，呢、这个山河国土啊，以共呢个有情世间，呢、这个十二类众生。但这个气世间这个有情世间呢，通时是有为法，都是有生的有灭。那么平常说世间就是相，第一二空呢就是性，即是本性。那么始终诸世间性这个性质呢，就是专门指这个行，就是说这个有情的十二类众生啊，一个无情的气世界，那么这两种世界虽然是无量之多，但是总不能够离开啊这个生灭，因为有情无情驱使是生灭啊。那么生灭即是行阴，那么行阴啊是为有情无情啊两种世界的基础，所以名为这个诸世间啊，这个有情无情的本性，即是呢是个行阴。他说幽清的扰动，幽就是行阴之相，是来幽心，清就是行阴之体，来得轻轻，扰动就是行阴的微细的生灭相。咁啊，即系话行阴啦，无论体相啊，都系咧生生灭灭嘅，咁啊叫做幽清扰动。不同分生机啊，有情与个无情，响种世间虽则无量啊，但以呢个行阴 生裂为总机关啊，叫做同分嘅生机，咁啊缩弦嘅比例啊，咁啊行音嘅烦恼破障，咁啊将呢个同分生机咧，已经咧系毁坏崩裂啦。不沉细嘅光偶啊，沉细咧即是深沉微细啊，光咧就系呢个网啊，咁啊四边嗰条大蛇就名为叫做光。嗱，如果呢个网啊有呢个四边大蛇嗰个光，佢先至好用。咁啊，如果一个网啊佢冇咗呢个四边嘅大蛇嘅光耀咧，就无所作用啦。咁就名为叫做光啊。嗱，纽咧就系我哋着衫后纽嗰啲衣纽。咁呢件衣服如果有纽啦，佢就当然容易得扣埋，咁啊好睇啦。咁如果嗰啲衣服佢虽然做得好新好靓啊，但系如果冇咗几粒纽咧，佢容易散漫啊，扣唔起来，咁就唔好睇咯。嗱，咁啊现就话沉细光纽啊，系点样解咧？就话有情无情。嗱，呢两种世间啊，就好似啲网，亦都好似一件衣服。嗱，呢个行音啊嘅裂就好似呢个光，就亦都好似嗰件衫啦，嗰啲料。嗱，现在行音已经毁坏，就好似呢个网啊，冇咗呢个光，所以不能作用啊。如果二种世间就好似一件衣服，若要话行音就如同呢个纽啊。咁如果行音若破啊，两种世间就无复生灭，好似一件衣咧冇咗个纽，点样可以啊扣埋佢咧？咁啊，所以名为叫做沉细光纽啊。咁啊，呢种道理咧系好微细嘅。咁啊，亦都说明行音嘅生灭啦。咁啊，亦都好微细。个宝特伽罗嗱，宝特伽罗就系印度话、中国话叫做索取趣啊，就系众生嘅别名，就系我哋嗰啲苦恼众生啊，索索呢个勤勤啊去做业，咁就索索咧勤勤啊，除你所做嘅业力咧，系趣于你所应得个果报啊！你做乜嘢嘅罪业，就系受乜嘢嘅果，咁就名为叫做索取趣。不求业就心物，嗱业咧就系三界嘅有漏是恶不动之业。嗱，咁啊造业嘅力量在于边处？就系在于呢个行音啊！嗱，行音造业就积阴受报。咁就名为叫做酬业，就譬如呢个心物。嗱，咁呢个嘅心物咧，嗱我哋人嘅身体咧，其实有好多嗰啲脉络嘅。嗱，咁啊嗰啲脉络咧，佢哋隐于啊呢个身里边，在我哋呢个皮下。咁啊有啲人咧，如果比较咧，嗰啲皮啊或者厚啲啊，咁啊真系好难以咧见到我哋嗰啲筋络嘅，所以呢个筋络咧喺我哋人身中咧系最难见。咁啊，因为难见啊，所以我哋就叫佢做心脉，系心心难见嘅脉络。嗱，咁呢个心脉咧，就譬如呢个第八阿赖耶识。嗱，咁啊，第八阿赖耶识佢嗰种境界啊，比行音咧。重要微细，嗱咁啊，呢个第八阿赖耶识呢个色音咧，就系为三界众生嘅总部主啊，佢去后来先作使用，系我哋众生嘅明德。咁啊，感应地圆觉咧，啊行音佢作业名为叫做感啊，嗱咁啊行音作业。咁啊，色音咧就去受报啦，所以话去后来先啊嘛。咁啊，行音作业，色音佢受报，咁就名为叫做应啊。嗱，缘就系缘缘，绝咧就系抗绝， 即係斷住。嗱，咁我哋行音未破行音，嗱咁有行音啦，咁當然係造業啊，就名為叫做能感。嗱，由於行音造咗造業，咁我哋呢個阿賴耶識嘅識音去受波，咁就名為叫做能應啊。嗱，咁有行音去造罪，亦有个阿赖耶识嘅积音啦，去受报啊，咁就叫做感应咧就不绝啊。嗱，咁你现在话感应完绝咧，就系、你用功行音生灭已经破，咁就冇咗呢个能感之业，咁啊即使呢个积音仍然存在啊。都亦都無應啦，因為冇咗呢個行音嘅生滅去做罪業啦，咁啊呢個色音又點樣去受報咧？嗱，咁就叫做啊，係感應已經完結，已經咧係斷絕啦。嗱，咁啊雖然呢個文裏邊咧話感應完完隔絕，但係就唔係究竟斷絕，只不過咧。这个行音的烦恼断了，不做罪业了，但是现在这个最后的第八阿赖耶识的色音先至得以现前，他的烦恼呢是最微细的，也都等于说行音烦恼断，我们进一步呢就在这个色音那里用功，要将呢个第八阿赖耶识呢个最微细嘅生灭烦恼断尽，先至可以得成呢个无上菩提道啊！我话于涅槃天，就将大明智，就如鸡后明，见故东方，而有精色，六根虚净，就无复迟一，内外三明，入无所入，心达十方十。以种类受命如由官由得缘之理不见方界以获其同经法言幽闭只得名为积阴虚语此一段经文的总是阴象的第二科名为记名积阴虚语他说于涅槃边就涅槃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如妙性他是不生不灭那么积阴呢就由清净真如与呢个无明演化啊和合灭，所以起信明讲，佢话生灭与不生灭和合，非一非二，名叫做阿赖耶识。嗱，咁啊不生灭嘅涅槃就如同白日啊，嗱咁啊白日个地方咪即系黑暗啦，咁啊黑暗咧就如同呢个生死。佢话将大嘅明悟啊，嗱五音如常嘢。前的色受想行地音烦恼虽然破了还有最后啊这个微细色音烦恼未断那么即是等于说这个涅槃的白天啊已是将大明悟啊未曾究竟的明悟就好像这个五更之中呢已经过了四更了咁啊，仲有最後呢一更咧，先至過埋，然後先至天大亮。佢話：如雞就後明，嗱雞能思神啊，若行者修行初破色音，而同嗰只雞咧早上第一次叫，咁啊其次就破受音，好似個雞咧第二次叫啦，嗱第三就破上音啊。就好似个鸡咧叫第三次，好似话已破呢个行音啊，好似呢只鸡咧第四更叫啦。咁啊，现在即音将破，但系未曾破啊，我得将近要破。如果呢个即音烦恼都破埋啦，就好似只鸡啦。咁啊，五更啊，即系第五次叫啦。咁如果啊？即因烦恼相破，好似只鸡咧，咁啊将近第五次叫啦，咁你就见故东方就已有精色啦，啊过咗四更，只不过咧未曾大天亮啊，但系都开始咧天亮啦，咁啊我哋在呢个情况之下，打开个窗向外边望啊，你响呢个东方 太阳出处咧，你就睇到咧已经有呢个天光之色。咁就譬如前四阴破咗啊，呢、这个大裂盘天，呢、这个不生不灭真如理啊，将要大明悟啊，将要究竟得正。咁啊，六根虚尽，话受阴已破，六根虚明。上阴已破，六根直净，咁啊无福自一啦。行阴既破，生灭已灭，所以无福自一。咁内外就暂明，嗱内就系六根，外就系六尘啦。六根无尘不显，六尘就无根不生啊。依个前世阴破，六根烦恼已复，根尘脱节，所以能够内外暂直明朗。咁啊，讲到此处啊，时间已到，向下文长就付于明日。